我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个乐器呀、啊？接触一下声乐呀、啊， 接触一下音乐。 哦，对，这样的艺术的教育，哎，都很好奇的话，可以继续的给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可以留言。刚才这位朋友其实提的两个概念，第一呢，就是说，哎，能够创建这样艺术类的工作坊的老师啊，我们叫掌门人也好，创始人也好，他，哎，是不是应该最好是科班出身？ 嗯，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我个人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觉得应该来讲，作为教学的本身来讲，你自己要一定要是懂的。 嗯， 这必须的。 哎，因为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的这个联合创始人有很多。 嗯， 啊，那我觉得不管有多少位联合创始人，这中间一定要有一位是懂教学、懂专业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啊。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哎，是不是有从事艺术教育包括公立学校呀私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嗯， 这个小关老师也有话要说，这个也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在、特别是艺术教育当中的孩子的艺术教育当中来讲，一定要有足够的经验跟孩子有接触。 嗯， 同时应该有更多的经历跟家长有沟通的老师。 嗯， 在这方面来讲，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艺术教育或者是作为孩子的启蒙音乐教育来讲是非常的有效，而且非常的给孩子来讲或者给家长来讲会更好的有效去沟通。所以刚才有人说的，我说这个人问得太好了，我说我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将近有五年的时间。 嗯， 然后我说 五到十八岁的孩子 五到十八岁的孩子，而且现在来讲有些孩子十八岁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有结婚的了，有生孩子的了，而且还有的孩子马上三岁四岁要送到我的现在工作室来报名的了。 谢谢你，都收徒孙了是吗？ 对， 徒弟、哎、徒孙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讲、所以刚才来讲的说你孩子见得够多吗？我说我足够多了，上大学的、考学的。你家长见得够多，我觉得家长的心态我见得更多。一个孩子两家长，有时候四家长、有时候家长爸爸妈妈沟通，姥姥姥爷沟通、还有 爷 爷 奶 奶 也要 沟 通、 因为有时候送来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个人都在沟通。 嗯，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老师去教艺术课的，特别是孩子来讲，他除了有专业的知识之外，而且他要足够的去知道孩子的心理。当然前提是第一，他热爱儿童音乐教育。 嗯， 所以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每一位老师，我觉得他们来讲都非常的喜欢孩子，而且他们跟每个家长的沟通，说实话有时候我们都在不停地跟家长在做沟通、跟孩子在课上去互动，跟家长在做沟通，做一个陪伴、刚刚讲家长是陪伴孩子的成长，那我们老师做好一个角色，就是不光陪伴孩子，还要去陪伴家长一起去坚持。 刚才听小乖老师说这一席话、我得当个坏人，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实在的节目啊。我的同事啊好朋友都说你就太耿直啊，性格太耿直啊，动不动就怼我们听众。我说不是，我是就是很多要实话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感。第一呢是确实请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可以称得上是常驻嘉宾的很多的老师、我觉得我都是观察他们，甚至也是认识很久，我也知道他们在他们相关的领域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才可以说出一些东西来，以及不会被我们很多听众大众化的问题给问倒的老师，我才会请到节目里面来。第二呢是我也确实是希望这样有经验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去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甄别市场上面形形色色的，我们就以艺术类的工作坊为例。就是在北京的市场上面，我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家长，你接到的传单，你接到的电话都不在少数。在这么多的里边，我们怎么去判断哦，你仅仅是挂了一个什么样的牌儿，我就觉得你有资质了吗？其实不是，真的是在于说，哎，我们跟这个创始人，他叫的掌门人也好啊，我们去沟通，去了解，你的这个工作坊，包括你个人的啊，你们所聘来的这些老师，他这一路上面的教学的一些经验呀、心得呀，还有像刚才小乖老师说的，是不是真心的，很热爱儿童艺术教育，这个我们都可以，家长都是可以通过聊天去判断的。你还会不会有一些这样一些选择方面的建议给到大家？ OK， 像这个也是很好的，就是说当然来讲你在选择的过程中，第一个我相信每个家长都会有一些的接触和了解，不管是通过电视多媒体手机，或者是去听一些音乐会， 所以你心里已经想好了，可能我想给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去学什么。所以你在自己去选择这个工作室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定的排除，就是说我可能要选什么乐器，所以你可以去选择。第二个，当你面对所有的老师的时候，我相信能够出来做工作室的老师或出来教课的老师，他的专业上面一定会比一般的老师好。 嗯， 当然如果是怎么去确定好的老师，可能会是朋友推荐，可能是家长推荐。 嗯， 我觉得如果是有学生推荐或家长推荐，靠口碑说话的，那就更好的一部分来讲，不是说是通过媒体广告这样子的会更好。 嗯， 因为它是实力，因为教学就是在教学的本身和内容，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不是说他有多少出名的孩子，有多少唱得特别好、弹得特别好比赛的，而是在于他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一点点的进步，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带给家长一点点的惊喜。 尊重孩子的个性。 对了，这是。然后第三个，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会关注到的，就是这你的老师是否是足够有爱心的去爱孩子，特别是在音乐的氛围当中去爱孩子。所以我觉得只要在这样的一个有音乐氛围的工作室里面，他有每一个老师都会非常的负责。说实话，当老师这门职业来讲，我觉得他有时候会比家长还更加的关注到孩子，因为老师他真正的作品就是在孩子，无论是哪一门内容、哪个科目，不管是你的体育啊，还是你的美术啊，还是音乐，他真正的作品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艺术品。 哦，哎，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就真的。我想跟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就是此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小乖老师坐在我的对面啊，我俩是面对面坐，我俩之间距离两米吧，就是哎，其实说到哎，孩子是每一个老师的就是代表作啊，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你的代表作，不是说那些优秀的才是代表作， 对， 每一个很有个性有自己特色的孩子都是这个老师的代表作的时候，小乖老师眼里真的是放光的，我觉得这就是家长去跟这些艺术类工作坊的老师去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对， 你走进这个工作坊，你就会自己就会感觉它是有温度的，还是很冰冷的，说来交钱上课走人。 对，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去选择这门课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不要用一个数字先去让自己去选择它，不要做数字作为第一，而是应该让你的音乐的感受力，让孩子的感受力，你家长真正的感受力去做。昨天有一个家长很好玩，给我发信息，因为我们前两天拍了，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拍一组日历照，所以呢，这是我三年以来一直坚持做的，因为我觉得记录每一个孩子成长的瞬间，至少我在做，我愿意把它做在这个地方，你以后长大了你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全送给你，这些照片都送给你，但是我来帮你记录一次。然后呢，我就把一个小孩子照片分享给我家长，我家长看完以后就会说，他说我们孩子刚来你们这儿不久，但是他已经有非常多的音乐魅力了，这孩子刚刚才四岁，是个小男孩， 四岁的小男孩， 因为他 音乐魅力， 对，他说他现在已经有很多音乐魅力，然后爸爸马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我建议你马上把家长课开起来，我们家长也特别想极度的去感受你们的课程。 哦，就是专门，我不是要陪着孩子学， 我 是自己，我要成人。 对，所以我当时我说，他说如果你下个星期马上能够开课，我马上就来报名。我说，哎，你能等等吗？ 等等啊，我过个节先，让我也歇会儿好不好？就是啊，家长朋友们，就其实啊，就是好课不怕晚啊，真的是你说吧，你都耽误这么多年了，耽误这两天没事儿，但是这个家长啊，有这个愿望。就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那个，很多的家长其实在小时候，在不懂事有点懵懂的时候，都在畏难情绪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然后因为家长也很宠嘛，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家长也很宠我们，就放弃了。当你成为家长的时候，你再回看那个阶段，你就会觉得很可惜。所以现在这些家长希望在有光的小乖老师的眼里看到了希望。 对，有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他说哎呦，我觉得我的孩子不行，我觉得孩子不行的时候，像有时候我在讲，我说为什么你没看到孩子光的那一部分，有时候他实际上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哦，哎，很多家长真的是完美主义，你是不是，你说现在很多很多的家长，这个是一个家长心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下，因为小乖老师不管是在过往五年在学校的这个体系当中去接触到的家长，因为他们也会对音乐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对 啊，哎，虽然我们这课时 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们也有要求，还是说这三年到四年去自己成立工作坊，去见到哦，我们有更多个性化需求的家长的时候， 嗯， 其实家长也是一门课呀，就不单单说我们得学点音乐魅力，陪伴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怎么陪伴啊？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位红楼同学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当中教戏曲， 嗯， 哎呀，有机会要跟小乖老师合作一下。可以的，哎，我们节目这已经开启了合作模式了吗？特别欢迎大家，不管是哎有学习的诉求啊，因为琪琪姑姑也说了自己有一个学习的诉求啊，想要，而且这个地点啊给的特别明确啊，特别想在朝阳或者东城学习。嗯，好的，你们这个需求我们都收到了。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在微博上面再私信大家也好，公开的回复大家也好，没有问题。关于艺术类的学习，大家有困惑的地方啊，或者现在你的小朋友还没有开始接触到，都想要问一下小乖老师有什么样的技巧呀，或者是选择课程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在微博上面继续的来跟我和小乖老师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我们就想来说一说家长陪伴的问题。 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陪伴当中，除了兼职之外，实际上很多家长也会犹豫。实际上没办法，实际上我也很理解家长，因为家长的确很忙， 事儿太多， 而且不是一个孩子 啊，对，因为现在二胎时代嘛， 还有 三胎时代， 对 对， 所以家里不是一个孩子。有时候，说实话，有时候我也特别看到我的，因为我接触的妈妈最多。还除了孩子之外就妈妈最多，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的妈妈们很累，因为有时候妈妈她的心思在一个孩子身上，但是我又会看到有些妈妈一个心思在三个孩子身上，她有时候会每天会说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这样的话要说三遍，同时她陪伴这三个孩子的课，三个孩子的课也会有三门，都在上课，同时在长大，所以有时候我也非常理解妈妈的心态里面，她真的是就作为妈妈的陪伴，作为妈妈的教育里面也会很辛苦。 嗯，但是这个这是已经非常尽心的家长了 啊。特别 我身边还有那种啊，真的是课我陪你去上，但是呢，我可能我不会坐在旁边认真听啊，我就自己干点自己的事儿，甚至说多数的家长。学声乐的我没有太在意，我朋友圈里面有好多家长是学跳舞，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你不能劈个叉跟孩子一起，但好像就是哎送去了，行，我找个地儿喝杯咖啡，然后结束了我再去接你，好像家长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接送。 这如果在现在来讲，实际上有时候算也很好了。如果对去那个请假的， 我只能说明我见到的家长还不够多。 如果对于那个长期请假，我们老师实际上不怕你送不来出去干嘛了，陪我们最怕的第一步就是你老请假。 这是根本连送接都抽不出身的家长来。 就是他有时候真的会老请假的，我们最怕老，说实话老师最怕请假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学校里面他会设全勤奖。我有小朋友，他们有时就每天上学，学校里面都会去设全勤奖，就这个一个学期是没有一天的请假的，才能有全勤奖。 哦，这个奖励也是就被迫了吧？ 就 学校也没有办法了。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说实话，我们就说，说实话，如果从这种陪伴来讲，第一步，我觉得建议不要请假。 哎，这是很基础的一个要求， 基础的一个， 第二步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如果说你在陪伴过程当中，你再参与的多一点点， 就更好了。 对，当然有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些比较稍微说说这一步比较厉害一点的妈妈胡骂，所以我希望这一步的妈妈家长再耐心一点。 哎，这个虎妈虎爸们的这个表现一般是什么呀？就是有点急躁。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能力，因为家长会觉得怎么这么容易你还不会呢？我都讲了好几遍你还不会呢？实际上我们反过来再回想到我们小时候，实际上孩子很多时候也会有疲劳，也有不在状态的时候， 就真的那一下就 真的就会脑袋就卡壳了。 就我们大人都会有，何况是孩子呢？ 对，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养成一个习惯吧比较好，就是你从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习惯养成好之后，孩子的慢慢的进步会慢慢的就是去呈现它，它会有时间的年限去堆积它，你让这个过程持续下去。 不能急躁， 不能急躁。 好，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确实不太够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小乖老师作为我们 啊，这个2019年乐享下午茶的常驻嘉宾会继续在新闻广播下午的时段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作为家长，尤其是很想也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在艺术教育方面有一些熏陶的这些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去陪伴。 嗯、 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先做到第一步，全勤，好吧、 嗯？ 尽量的全勤， 少请假 啊，少请假，因为孩子如果身体有状况，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老觉得哎，一些